使你认识我是上主。到那一天，我必要应允上主的断语。我要应允高田，高田要应允大地，大地要应允五谷、酒、油。五谷、酒、油也要应允伊次勒尔。我要为我把它种在这地上。我要爱怜罗鲁阿玛。我要对罗阿米说，你是我的人民。而他要说，你是我的天主。